最近朝鲜的科学家集体依靠本国技术和资源开发出矿物质杀菌营养剂，并把它广泛应用于农业部门。矿物质杀菌营养剂含有数十种杀菌和促进农作物生长的营养无机物。过去的农药或化肥一般只有一种功能，而这一杀菌营养剂具有农药和化肥的两种功能。生产工序简便，生产基地可以接近原料蕴藏地和消费地，因而经济效益很大。